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二日，辰时将近，自立国以来，大理寺还没有一桩案子能像这次一般引人注目，官道上挤满了张望的百姓。府衙内大堂下的石阶上站着数十位会试考生，大理寺上下官员站于两旁，衙役目光炯炯有神。堂上除了主审官的座位外，还一左一右设了两张椅子。鼓声响，辰时到，左右两相自后堂走出，对视一眼，朝另一端入口看去。自他们清早入大理寺起，还未曾见到任安乐。鼓声停，一身青绿官袍的任安乐从另一端走出来，眉目肃冷而威严。大境女子为官审案倒也是头一遭，众人瞧着稀奇，纷纷翘首观望。任安乐朝左右两相行礼，走上案台，三人坐于大堂之上。这场在嘉宁十七年闹得轰轰烈烈的科举舞弊案终于拉开了帷幕。一帘之隔的堂后，温硕瞧见韩烨脸上难得的兴致，低声道： 殿下，听说忠义侯昨日在皇城里跪了半宿，陛下也未召见，天一亮就被侍卫搀扶着回去了。 他以功谢恩，父皇心里定生了芥蒂。 忠义侯向来和大殿下走得近，这次任安乐歪打正着，倒是为殿下立了一功。 温硕笑道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很是高兴。韩烨拍拍他的头，听到任安乐令衙役将一干人等带上的命令，凝神听去。大堂之上，吴越和两个考生跪在地上，神情惶恐。 吴越，日前过堂时，你承认将试题交与宋贤、刘江，现在可认罪？ 学生认罪。 另外两人神色灰败，一起点头。舞弊小抄自他们三人身上搜出，罪证确凿，他们无可争辩。任安乐敲响惊堂木，沉声道： 既认罪，本官便当堂宣判，宋贤、刘江于会试舞弊，本官判你们二人不可再参加科举，剥去秀才之名，发配西北，受三年徭役之刑。带下去。 是大人。走。 两人叩首服罪，然后被衙役带了下去。吴越仍被留在堂上，众人便知这桩案子到此时才真正开始。左相神色沉稳，只是在看见被押进来的杜廷松时，脑海中不自觉闪过嫡子恐惧担忧的脸，摸着扳指的手微微顿了一下。任安乐不经意瞥了左手一眼，神色意味不明。堂上的杜廷松安静地跪着，低埋的脸看不清表情。唯有古奇善虽然被关押了一天，衣着狼狈，但神情却依旧嚣张。吴越见到这二人被宣入堂，明显瑟缩了一下，神态惶恐。 吴越，昨日黄大人询问，你说试题也曾给过古奇善，可对？ 哦，回大人，是学生一时糊涂才会铸成大错，学生甘愿认罪，只是希望不要祸及家人。 若不是为了保家人平安，他绝不敢在堂上把古奇善和杜廷松招出来。如果他坐实了科举舞弊和逼死大学士的主谋罪名，定会祸连九族。 胡说，我哪里要过你给的试题，你血口喷人。 古奇善差点跳起来咆哮，神情凶狠，随即转向任安乐拱手道： 任大人，吴越是为了脱罪才攀咬他人，我是冤枉的。 见任安乐不语，古奇善眼珠子一转，又指向杜廷松： 说不定他招出考题来自杜廷松，也是污蔑之词。考题只从他身上搜出，我们和此事没有半点关系。区区片面之词，怎能作为证供？ 古奇善虽不学无术，且向来喜欢胡搅蛮缠，此时说出的话却有几分道理。堂下考生对视点头，连府衙门口的百姓也议论起来。 是啊， 对， 你没事， 说的没错， 是不是？ 对呀，对呀。 毕竟到目前为止，都只是吴越一人所言，并无半点真凭实据。左相面色从容，眼底带了笑意，开口道：“ 任大人，古奇善所言倒也未错。若只是因为吴越的一面之词，便让大理寺上下敲响青龙钟，那此案可真是贻笑大方了。” 左相的话一出，哄闹声更响，一众大理寺官员脸涨得通红。吴越指着古奇善的手直颤抖：“ 小侯爷，我明明将考题告知过你，那 证据呢？ 半月前在聚贤楼， 我时常和你见面玩乐，你说把考题给过我，有谁可以作证？” 古奇善相当笃定当时没有人证。吴越面色惨白，说不出话来。任安乐沉稳的声音在堂上响起，望向古奇善的目光意味深长：“ 谁说没有人证？ 不可能！ 本官说有，自然便有。小侯爷，你仍旧坚持没有在会试上舞弊？”“ 当然，任大人，你说有人证在哪里？”“ 在这大堂之上。” 众人一愣，唯有黄埔神色镇定。见众人静默，任安乐挥手：“ 把证据呈上来。”“ 是，大人。” 众人注视之下，一个衙役将一方木盘呈上堂，放于桌案上。木盘被青布遮住，瞧不出里面是个什么东西。任安乐掀开遮布，一纸试卷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他拿起试卷，徐徐展开，望向古奇善，一字一句沉声开口：“ 小侯爷，你便是人证。既然你说从未拿过吴越给的考题，那本次会考自然便是由你亲自所答。现今这堂上是你会考的试卷，只要你能将试卷内容背出，本官便当堂判你无罪，亲自送你回忠义侯府，向忠义侯请罪。” 任安乐的声音伴着古奇善陡变的脸色落定，大堂内外鸦雀无声。众人屏息看着堂中突然沉默下来的小侯爷，明白了任安乐此举的用意。忠义侯府的小侯爷自小便不学无术，若真是提前请人代笔做好试题，自然不会记得洋洋千字的会试答案。左相素梅看了任安乐一眼，沉默不语，又向暗赞一声，沉声道：“ 小侯爷，任大人说的不错，若你真是被冤枉的，只管背出会试答案，本相也担保会还你一个公道。” 薄薄的冷汗自古奇善额间沁出，他嘴硬道：“ 右相，会试使我太过紧张，哪还记得自己写过什么，不过是胡乱答题罢了。”“ 怎么可能啊，会试如此重要，怎么会记不清呢？”“ 就是啊， 对呀， 是可能 怎么可能记不清？ 是， 对呀，就是推脱之词。” 哗然声顿起，堂下众考生对古奇善的推脱之词嗤之以鼻。会试如此重要，即便是文采再不好，也不会连自己答过什么都记不清。任安乐摆手让众人安静，他不理会古奇善的狡辩，拖长腔调说道：“ 小侯爷若是记不清试卷内容也无妨，本次会考题目过于隐晦，百姓知道这一问确实难以回答。”“ 就是，这题出的隐晦，我自然只是胡乱写写，也没想着能有个好成绩。” 古奇善摇头晃脑，好像为自己找到了借口，整个大堂内外却不知为何突然安静下来，鸦雀无声。他隐约觉得不对，抬手朝任安乐看去。任安乐左手左相面色阴沉，若不是修养好，他恨不得踹这头猪一脚。任安乐神情突然冷下来，惊堂木拍下，他直直望向古奇善，怒声呵斥：“ 小侯爷，本官说过，你便是证据。会试之题根本不是百姓之道，两位大学士出的乃是首页。你记不清试卷内容尚情有可原，可你连会试题目都弄不清，还敢说这试卷是你亲自所写？ 然乐，你居然敢诓我！ 本官乃此案主审，如何审案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古其善，本官问你，你科举舞弊之罪，认还是不认？ 认又如何？我贵为侯府嫡子，区区舞弊案，你罚我又怎样？ 太不像话了！ 怎么能这样呢？ 太过分了！ 不像话！ 怎可如此行事？ 天理何在啊？ 铁证如山，但古其善仍死不认错。堂外考生义愤填膺，面上满是怒意。任安乐没有回答，挥手让衙役将古其善压至一旁，朝始终垂着头的杜廷松看去。似是感觉到任安乐的注视，杜廷松抬头，面色沉稳，眼底带了一抹视死如归的明悟坦荡。任安乐微微一怔，继而明了，这人怕是抱着必死之心入的大理寺。 堂下之人可是杜廷松？ 回大人，学生是。 吴越称试题乃是从你手中所得，他可说了假话？ 大人可有凭证？ 任安乐挑眉，打开师爷自一旁呈上的证据，然后从刚才的托盘中拿出另外一份试卷一同展开。 你当日给吴越的试题他并未扔掉，衙役搜身时从他身上搜出两份答案，当初本官以为是他怕遗漏多备了一份，后来才知两份答案字迹不同。杜廷松，这是你在会试上的考卷，只要对比两者字迹，便知你是否是提供试卷之人。 满堂寂静，几乎无人知道当初从吴越身上竟然搜出了两份字迹不同的答案。大理寺满府官员堵下前程，敲响青龙钟，果然是有所依仗。黄埔长舒一口气，到现在这件案子才算是真正呈现在众人眼前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